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六十九章，我俾佢嘅咁嘅眼光一睇，心里边不由得打咗个突突。呢件事唔系我唔想帮，而系一听到嗰个情况，我就知道自己无能为力㗎嘛。不过当时慧光头点解会话俾冯鬼手听我有办法救人呢？莫非喺呢个情况之下仲有啲乜嘢我唔知道嘅隐情？嗰个姓赵嘅当初虽然同我讲咗好多嘅事，但係好多嘅地方都系唔清唔楚嘅。好明显仲系有好多事情瞒住我。慧光头显然就已经知道啲咩嘢。諗到呢度，我又不由得諗起我父亲陈词交俾赵老头嘅嗰样嘢，仲有嗰个冚家拎嘅诅咒。如果慧光头几个人真系遇害，咁就系单凭我同埋豆腐两个人，只有理论又冇实战经验嘅咁嘅菜料，呢一次行动肯定就玩完㗎喇。届时唔单止攞唔到赵老头手里面嘅嘢，连诅咒嘅线索恐怕都断埋。豆腐而家仲係喺度嬲緊冯鬼手求签所讲嘅嘢，我心里面权衡咗一番利弊，已经有咗主意啦。我话拍拍豆腐个膊头，示意佢唔好咁嬲。我转头对阿冯鬼手笑住咁讲：你都唔好嬲，我呢个人呢虽然向来对做英雄冇咩兴趣，不过慧南经讲起嚟都仲系我嘅财神爷，讲乜嘢我都唔会见死唔救嘅。呢一次落斗，我哋兄弟两个都算系其中一份子，应该出力嘅时候梗系要出力啦。冯鬼手一听，估计亦都唔想同我哋抹面，面色就缓和起上嚟。佢讲：既然如此，咁仲讲咁多做乜嘢？你哋快啲去救人啦！我讲话呢就仲未讲完，你急乜呢？我系讲人，如果能够救，我啊当然系义不容辞啊！但系呢个咁嘅咩鬼影迷宫，我连听都未听过噶噃。你叫我救条毛咩？冯鬼手听完啊，嘶咗一声，眼光怀疑咁打量住我同阿豆腐，皱住个八字眉讲：你真系唔知道？你唔系陈思远嘅后人咩？我系陈思远嘅后人，咁有咩关系啫？冯鬼手啊，睇咗我一阵，心里边都唔知喺度谂紧乜，一睇就知道觉得令人好唔舒服嘅。如果佢唔系慧光头叫嚟嘅人，我啊真系唔系好想同呢啲人打交道啊！紧接住，我啊听到冯鬼手讲：鬼王陈思远系呢个白老四嘅徒弟，呢个白老四啊精通飞刀绝技，而且一生里边挖过好多嘅墓，生平嘅积淀就一定传咗俾阿鬼王。慧南经既然认定你能够破解嗰个咁嘅鬼影迷宫，就一定系有佢嘅道理嘅。你好好谂一下，鬼王唔通冇教你啲乜嘢特殊嘅本事？豆腐对于我嘅身世一向系比较了解，佢听完佢又讲： 咩嘢特殊本事啊？佢阿爷除咗鍾意同佢讲故事，其他嘅特殊本事咪教佢种田啦。 冯鬼手啊唔信，佢又讲：男大牛角啊不大米，唔通鬼王都冇教过你咩？豆腐啊听到一嚿云都唔知咩回事，佢又讲： 咩牛角又咩米啊？大点嘅嘢做乜鬼啫？ 其实所谓嘅男大牛角不大米，是一种避邪的手段，就是挖墓的人呢要同死人打交道。大家都听过上得山多终遇虎啊， 因此盗墓嘅人如果撞鬼、遇见粽子呢啲事情都成日发生嘅。盗墓啊，蘑菇鍾意啊带一类咁嘅辟邪啊或者降鬼伏妖嘅咁嘅物件。其中水牛角就係流传最广嘅一种啦，亦都有讲话带黑雷提子嘅。不过一般喺陕西一带嘅人先用黑雷提子，其他嘅地方呢仲係鍾意带水牛角嘅。水牛係生活喺水里面嘅动物，五行属水为阴物。戴上一水牛角，据讲呢是可以掩盖身上边嘅阳气，等墓室里面嘅鬼魂或者粽子僵尸呢就冇办法睇到你。而北大米呢就是指北派嘅盗墓贼啦，佢哋喺倒斗或蘑菇嘅时候都会喺袋里面袋一袋糯米，如果遇上唔干净嘅嘢就会渗出去，可以驱鬼。呢啲咁嘅嘢都系盗墓贼长年总结出嚟对付粽子嘅办法。逢鬼手显然又认为我阿爷身为鬼王，肯定就会有一两手对付鬼物嘅绝招。佢又想等我用呢啲嚟破解呢个鬼影迷宫。要讲我阿爷确实就真系冇传落呢啲咁嘅驱鬼办法，但系经豆腐头先一讲。我想起一件事，阿爷曾经同我讲过一个故事，叫做拍肩，即是拍膊头。他讲话在乡下农村，小朋友行夜路的时候，背脊就会突然伸出一只无形的鬼手来拍他的膊头。被鬼手一拍膊头，小朋友的魂魄呢就会吓到出窍的。这个时候屋企里面的大人就要用另外一种办法将拍咗出去嘅魂魄啊召返返嚟。据说人嘅身体呢係有三把火嘅，分别就喺头顶同埋两边嘅膊头。而人嘅三魂呢亦都分别係喺呢三个位置。有一啲怨气好重嘅鬼直接就拍人嘅膊头，一拍就拍熄其中一把火。咁膊头嘅地方个火一灭，阳魂呢就会惊扰出去。咁样睇嚟好似同呢啲皮影贴身系同一个道理喎。俾鬼拍咗膊头之后，办法其实就好简单嘅啫，系搵呢啲阳气好重嘅嘢将拍熄咗嘅阳火再点返起嚟。最常用嘅办法就系用公鸡嘅鸡冠里面嘅血将佢搽喺个膊头嗰度，然之后就叫魂。百试百灵嘅，咁呢一个鬼影迷宫，显然就系一啲鬼物抽魂魄嘅手段，只需要护住阳火不熄，咁就唔会俾呢啲咁嘅皮影所害啦。我一咁谂，心里边就有咗主意啦。想要阳火不熄嘅话，咁就一定要有鸡冠血一类咁嘅嘢。不过而家咁大半夜，去边度搵呢个公鸡鸡冠嘅血啊？除非睇下有冇其他嘅嘢代替啦。我心里边咁样諗，於是我就拧转头语重心长咁同阿豆腐讲：啊，小豆啊，平时哥哥对你又唔错㗎啦。豆腐一听即刻警觉起上嚟，佢睇住我，佢讲：喂，姓陈嘅，我真係太了解你啦。你这样的衰仔现在又想怎样啊？我说，虽然我很同情你，因为你一直到第七春都没咩咩过，你知啦，但是现在看起上来是一个好好的消息。豆腐一听，望一望旁边的逢鬼手，欲哭无泪地说，什么啊，这种事情你不要当着人家面说啦。就算是啊，处男啊点啊，处男都有尊严㗎，係咪？我睇到豆腐而家咁嘅样，心里面喺度暗暗偷笑。见到豆腐有啲急，我话讲：唉，咁都唔怪你嘅，怪就怪嗰班姑娘啊冇眼光。你想唔想救慧光头啊？想唔想摸一啲值钱嘅嘢出嚟啊？如果你想， 咁你真係要做一啲贡献先得喎。 咩贡献啊？ 豆腐平时俾我整蛊得多，而家反而精明起上嚟啦。我将自己嘅打算同佢讲明，呢、這、一个鸡冠血呢而家揾唔到，不过人血都得㗎嘛。女又为阴，男又为阳，男人呢就阳气旺盛。而且好似豆腐啲咁嘅万年小处男，据说阳气真係最旺盛㗎啦。如果用佢嘅血，应该会比用鸡冠血仲好。豆腐听讲话要放血，死都唔制，佢挣扎住咁讲，其实呢我係呃你嘅。有一次你知啦，我真係太冲动，洗咗四嚿水又去咗搞咗一次，你明㗎啦。我不由得就抽咗佢一嘢讲，你有冇啲出息好唔好啊？同你放个血啫，又唔系割你条颈。就算啊，你去咗一次都冇关系啊。我哋而家三个人，阿老凤肯定唔得噶啦。佢年纪大，阳气弱啊。 咁你呢？ 豆腐啊，唔死心啊。我讲我啊更加唔得啦。我系被诅咒嘅对象，我嘅血如果唔帮到忙，都已经谢天谢地啦。小豆啊，你系咪真系想拖后腿先？而家你系为组织效力嘅时候。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你老尾嘅你走乜鬼呀、啊、你冇办法，我而家只能够同阿冯鬼手合力嘅揿住阿豆腐嚟放血，用一个装水嘅樽就收集咗一啲，拧上咗樽盖之后，收拾好包袱，喺阿冯鬼手嘅带领之下，就连夜向山脚嗰度走过去啦。路过咗凤嘴村嘅时候，我只系嚟得及睇一眼。即刻觉得凤嘴村嘅格局好似有啲唔妥，但对于风水一道嚟讲，我本来就唔系好精通嘅，亦都只系啱啱入门。风水呢又分为山村嘅大风水同埋阴阳小风水，喺阿爷嘅工作笔记里面呢就系、是、以大风水讲得多，小风水只系略为咁提及一下嘅啫。咁而家呢个凤嘴村嘅小风水，我就系咁一撇就觉得有问题啦。但系我一时之间亦都揾唔出问题嘅根源，只能够跟住冯鬼手啊继续赶路。豆腐俾我强行放血啊，好鬼嬲！一路上啊，将我祖宗十八代逐个数咗一次。如果碰住其他人嘅话，我早啊揼佢一餐噶啦。但系豆腐啊，算啦。皆因我呢个祖宗已经同佢好熟㗎喇。我哋又向前咁急急行咗一阵之后，冯鬼手好紧张咁讲，就快到啦。我即刻攞出水壶，喺三个人嘅两个膊头同埋额头度都抹咗一条血痕，依时先继续向前赶路。冇几耐，只见冯鬼手突然间停低咗脚步，一面惊愕咁讲，咦？点解唔见晒啲人嘅？